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沈石溪，中国动物小说大王，1952年生于上海，1968年去西双版纳插队，当过农民，做过教师，入伍后成为部队宣传员和专业创作员，业余时间写动物小说，出版50多种，获奖无数，代表作有《狼王梦》《第七条猎狗》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沈石溪。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插队生活和教师生涯，为沈石溪积累了今后的创作素材，也决定了他要为孩子们写故事。他的创作都基于他的生活积累，比如第一篇小说就源自他在边防部队做通讯员遇到的一件真实的事儿。 正好呢，写第一篇呢，就是向军迁移的时候呢，是有这个事。 嗯， 我们边防连队呢是收到过、接到过上级的电话。 嗯， 说呢，当年我们国家因为对生态那个环境啊不重视，还没这个意思，生态受到破坏以后呢，很多野生动物啊都跑到境外去了 啊， 剩下只有一两群小规模的大象。正好呢，当地的报告说有一群象，也是因为我们呢挖公路啊、放炮啊，受到惊吓要跑到境外去。 嗯， 要求边防部队想办法能不能把这群 来 拦下来，不要出去 啊。 那么部队呢确实也是去拦了，但是呢很难，说是最后周旋了好半天，最后呢好像也没有完全完成任务，但是呢后来又跑回来了，等于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我呢接到这样的线索以后呢，去写过一篇新闻报道，写那个边防部队战士啊，在当地的猎人村民的帮助下啊，怎么样要去堵截这群大象。后来呢我想这个写了一篇报道还不过瘾， 嗯， 我觉得呢应该有点那种人物的形象。我听说原来西双版纳呢专门有养象的人，在当地啊解放前啊他被称为叫象奴， 嗯， 专门为土司啊养大象的奴隶。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形象融入到这件事情里，那么我呢就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就寄到了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 当年我写的时候呢写了蛮多的，写了大概有18000字啊、 哦、 因为整个过程写得很长，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动物小说， 嗯， 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因为小孩子比较喜欢，我又当过老师， 对， 我知道有这么个杂志，儿童文学杂志，我知道的，我就写了一封信，把那个稿子弄过去寄过去，结果一个月以后编辑来信了，编辑来信呢，我自己记得很清楚，说我们收到你的小说，你呢这个以后需要加强文化学习，他说18000字的小说里面。居然挑出了1000多字的错别字，我当时差点要晕倒了。所以1000多个错别字，虽然啊这个错别字那么多，但我们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 嗯， 所以我们这个杂志啊就需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边疆、那个风情这样的东西，我们非常欢迎。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呢继续写。 嗯， 这篇小说呢本来想发挥你重新改，但是呢用稿这个我们的发稿呢时间比较紧， 嗯， 就由我们编辑来帮你处理一下、 哦、然后就发了、 然后就发了，就是18000字改到了12000字，就是我发表第一篇小说、 嗯、 正儿八经就是在中央报刊上 嗯 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个对我鼓舞很大。 嗯， 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呢，后来又接着写了第七条猎狗。 嗯， 这是我呢也算是儿童文学成名作了。 嗯， 啊，这个写了以后呢，马上儿童文学有一个老编辑，小说编辑，一个女的叫刘英。 嗯， 刘英当时大概40多岁，我当时才30来岁，她马上就跟他们编辑部的一个美术编辑，也是个女的，两个人从北京专门跑到西双版纳来看我。当时我是一个小干事，他们是坐长途汽车坐了2-3天，从昆明一直坐到西双版纳。我呢就骑了一个破自行车到那个车站去 接 他 们， 把他们包放在自行车 后面 驮着，然后呢、跟他们一路走过来，走到军分区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来。然后呢也没地方吃饭，就在我们家自己烧点稀饭烧点饭呢就这样招待。然后呢这个来的那个刘英这个编辑，所以我一直很感激他。他呢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题材非常好，这个我们很重视你的小说，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努力。当年是82年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只要能够写8篇，我们就决定给你出一本书。 啊， 当年我们这个都年轻人 出书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不像现在啊， 就太大的诱惑了。 现在这么多出版社，这么多民营公司，那我躲都躲不过来，是吧？那当年我是想出一本书，这个一生最大的梦想了。 对，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后来呢，他回去以后，大概过了几个月，他就叫我到北京来办一个儿童文学的讲习班。 嗯， 儿童文学自己办了一个讲习班，当年的王蒙啊、刘少棠啊。啊，都请来给我们讲过课的。后来到了儿童文学杂志，一问才知道，他的先生就是当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就他爱人 了。一个发现好稿，一个帮忙出版。 对啊，所以呢，他说话是管用的了。他一说要出版，果然，我写完8篇小说以后，马上就决定给我出了第一本书《第七条猎狗》。所以呢，这样呢，我就在儿童文学创作界啊。就算站住脚了，跨出第一步了。 嗯，您还相当高产。 现在我的书在市面上， 嗯， 当然有重复的。如果不重复的话，那么大概有50-60本。如果说重复的话，在市场上的品种已经是560几个了。那就是不断累计。现在出书容易。我们呢，这个各个地方都在强调， 嗯， 建设书香校园。那么阅读啊，成为国家的战略了，是吧？我们党的领导人都在不断的在强调要全民阅读。全民阅读的主力军是谁啊？就是学校青少年嘛，对不对？所以呢，学校都有这样的要求，建设书香校园，孩子的阅读量逐年提高。所以我的书呢，也开始慢慢的被很多的老师学生接受。 哪来那么多素材呢？ 这个呢，应该怎么说呢？年轻时候呢，在西双版纳一段生活给我积累了一些创作素材。还有呢，就是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了2年书，这一段生活也让我的那个创作啊观念发生了变化。真正写作人都知道，你如果说思想认识提高以后啊，你的素材啊，你的生活啊，过去认为可能不能写成小说的，恐怕突然之间就觉得还有挖掘的余地。那么再加上呢，我呢隔上1-2年，我都还要回到西双版纳去见见老朋友啊，去收集一些新的创作素材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儿童文学吧，写50来本书不是特别 小菜一碟， 不是特别难。为什么？因为它一本书呢也不是很厚，大概电脑字数10来万字， 对对， 就是一本书。 但是要孩子们爱看的话，是很考想象力 的。因为我的动物小说呢，故事性比较强，那么呢，老师呢也比较喜欢。老师觉得呢，就是我的动物小说不仅有一定的科普知识在里面，那么他实际上呢还要讲了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啊，一些道理啊，那么还有动物跟人的恩怨情仇啊，再加上现在呢大家都比较关注生存环境， 对， 那么动物呢肯定是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了，对不对？ 所以跟这个社会大的背景是 有关系的。人是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他才有这样的兴趣。 对，他有更高一层的要求， 去关注人类以外的生灵， 嗯， 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 所以也是赶上好时候。 对，我呢觉得我呢还算比较幸运的，赶上末班车了。 嗯， 我都那么大岁数了，我本来想想，反正每年能够写个几本，是吧？ 嗯， 那就是能够补贴点家用。 嗯， 那么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份事业。当年就这样想的，就是 自己喜爱这个事情， 嗯， 我也喜欢写动物，也喜欢文学， 嗯， 那么把它写出来，每年能够出一两本书， 嗯 啊，没想到这个到了09年以后呢，我的书在社会上，在市场上影响就大起来 了。看那个图书大厦，嗯，上那个书店里头，就儿童的那一块儿，哪哪都是。 这也是我的荣幸啊，嗯。我没想到就会这样的，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就是你压根儿一开始没想过成为一个儿童作家的。 开始呢就是写动物我是有这个意思的。 啊， 然后呢在部队嘛我是开始，后来呢是写军旅小说，因为部队我后来变成专业创作员了， 嗯， 成都军区的专业创作员，他要求每年完成一定量的反映我们部队生活的小说。那么写这段时间呢，我业余呢还是坚持写动物。后来呢在这个经过两年的读书以后啊，我才认识到，嗯，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 嗯， 按照自己的兴趣， 对， 写别人不能写或者别人很难写的东西。 对，本来就喜欢动物， 嗯， 有特殊的感情， 啊， 又 有特殊的生活经历， 对吧，又跟孩子们接触过，所以你找的这个切入点和这个素材本身都是你擅长的领域，所以写起来不费劲， 比较得心应手。 但是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因为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本职工作，这其实算是业余的工作。 后来本职工作也不做了。我们那个部队呢首长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因为我呢当年虽然书不畅销，但是呢我每年都可以出几本书，然后呢获奖获得蛮多的，不断的获各种各样的奖，包括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连续获了4次。那么部队首长呢觉得，哎，你写这个东西也蛮好的，虽然不是直接歌颂部队，但是呢为我们国家的少年儿童，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部队首长他也能够容忍，他说你完成就是我们要求啊，每年发表大概9万字的部队，不管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除此以外他就不管你了，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觉得在部队当兵当了整整30年，部队给我的教育也好，给我提供的条件也好，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感激的。 沈石溪，中国动物小说大王，1952年生于上海，1968年去西双版纳插队，当过农民，做过教师，入伍后成为部队宣传员和专业创作员，业余时间写动物小说，出版50多种，获奖无数，代表作有《狼王梦》《第七条猎狗》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沈石溪。这些年这么丰盛的创作，然后这么受孩子们欢迎，您在版税方面的收入也还是， 这个 第8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您是上榜作家。 对， 您当初就想补贴一下家用，但是现在没想到在这块收益还是蛮大， 这个呢 给了您还是挺多的肯定的。 我应该说是就没想到，就是写作还能改变我的生活，不仅仅是改变了我的那个工作状态了，比如说我还喜欢写东西，发表作品，感到一种心灵的一种满足感，有一种事业心，得到了一定的肯定，这样的一种喜悦感，当然也包括收入，也让我感到喜出望外。我就没有想到写东西还能发财，对吧？当然这个也不能算发大财了，但是呢比起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那要好很多很多。 那其实有利于更安心的继续创作， 写作。那主要得益者是我儿子，还有我的小孙女，他们就无衣食无忧了，对，然后呢，住房条件也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你的儿子是看着你的故事长大的？ 我的儿子呢，他是学 IT 的，他是比较标准的80后的那种 IT 男孩。他呢，为什么不喜欢看我的作品呢？是因为有一次被我伤害了。他在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当时呢发表了一篇作品叫做保姆蟒，写一条蟒蛇啊，那么这条蟒蛇呢，我为了让这篇小说有真实感，那么写的感人呢，我用第一人称写，写我的儿子啊是这条蟒蛇帮我一起养大的，开始发表呢，因为我们云南有一个教育系统啊，有一本小学生杂志，发表以后呢，他们整个学校孩子都看见了，看见了人家就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个同学他是蟒蛇养大的。 结果我儿子气死了，说我那个乱写，他到处去辟谣，说我不是盲僧养大的。哎呀，结果弄得以后啊，他就对我的创作，对我的作品就抵触了，就有一种抗拒心理，不相信我的小说，也不去看我的小说。但是呢，现在小孙女她就很积极了，因为我大孙女啊已经是读三年级了，也开始看我的作品。 哎呀，这是爷爷写的，哎呀，这什么感觉呀？ 他呢，经常呢会拿书包里面，然后拎两本书过来，说我们班的同学要你签名，然后我开始给他签签名。然后呢，他们呢学校有一次组织了全校就是跳蚤市场，自己拿东西去卖，卖了以后呢再买东买回来。然后呢他说我拿什么，我说那我签两本书你去买吧。然后呢我呢还新刚刚出来的，是非常新鲜的那个五只小狼，就前段时间刚刚出版的新的长篇小说，定价25块。然后呢他们老师说你这个东西啊不能全家买的，那么他问我买多少，我说那减半价吧，变成12.5块了。12.5块的拿到摊摊上，他说一分钟就给人家强调了，人家说哎呦这个书那么便宜啊，签 名版又 签拿起来那么便宜，他很开心是吧？然后呢 你也很开心， 他卖掉以后换回来两坨橡皮泥了，换回来，哎呀小孩子好玩。 您最新的这部作品是什么？ 现在就是五只小狼 啊，五只小狼、 就是写云南滇北高原。那么原来呢有的真实的就是我到滇北去过，有条叫野狼沟。野狼沟呢过去啊就清朝末年啊很多野狼，传说呢当年日本鬼子啊到过云南边境的，从缅甸那里过来过的。那么过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到过这条野狼沟的，当然了后来就没有野狼了。那么我想的呢这个野狼沟现在的观念啊，当年是后来解放以后啊还组织过人去打过野狼，因为他野狼会出来要伤害我们那个当地村民的牲畜，消灭了以后呢，现在的观念来看狼是国家保护动物了。那么野狼沟一直没有野狼嘛，也是一个遗憾了，那地名也不能随便改了。那么呢当地的林业局啊曾经动过脑筋要引进野狼，但没有成功。那么我呢就写这个故事，就是我偶然的发现野狼沟里有野狼了，那么在跟踪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五只小狼，母狼呢有一个意外的情况死掉了，那么五只小狼没人抚养肯定也不行了，那么我呢就主动承担起养育五只小狼的这样一个工作。不但把他们养大，还让他们野化，让他们成为野狼沟里面的主人，就想写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环保的，对动物对像这种食肉猛兽一种重新定位、重新认识， 对 这样一部小说， 其实是平等对待， 对 人 生命 是 应该平等的，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起码理念上应该树立起，或者说应该有这样的觉悟。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是地球母亲的子女。我们应该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一味的认为人类是最高等的，是天地之精灵，不断地去残害野生动物，那总有一天我们人类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的，所有的动物野生动物都死光了是吧，这样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符合时代比较符合时尚的。 所以您会接着往下写吗？要写到什么时候？ 当然了，我呢今年都是66了，已经快到古稀之年了。当然呢我自己感觉到精力还行吧，那就是有限的生命能够做我自己比较钟爱的这个事情，那就是写动物小说。最近还在写一部小说，就是写海洋的。想写海豚。海豚是跟人，就海洋动物里面跟人类最亲近也是智慧最杰出的一种生物。虽然呢我很惭愧啊，被人家称为动物小说大王，我写过很多的动物小说，但我从来没有写过海洋，真正的写过海洋动物，这是一个缺憾，想补这一课。所以呢前段时间呢到青岛大连还有上海的金山体验一下海洋的生活，收集一些素材，希望能够弥补这样一个缺憾，完成这样一部海洋的长篇小说。 最近您那个狼王梦还改成漫画版，这漫画版对您也是第一次啊。 文字版的狼王梦到现在累计已经发行了大概有700万册。就是光一个版本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上个月已经是550万， 那么呢，这次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啊，把《狼王梦》这本书改成了六本漫画《狼王梦》。那么漫画肯定是青少年比较喜欢的一种艺术样式。我的作品呢，还从来没有改过漫画，改过那个绘本的有，改过画本的有，但是用漫画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还是第一次。所以呢，一个而且又是一部我自己认为啊，代表作比较重要的作品，也是发行最好的一部作品，能够把它改成漫画版，我希望呢能够受到就是喜欢漫画的很多青少年朋友啊他们的喜欢。 所以就是说把您的一些作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更丰富的形式， 哎，对，国外有的， 推给孩子们。 你像国外很多，当然我这样说可能会把自己弄得很高，虽然我呢对自己从来不是看得很高，但是呢，国外很多的经典作品都有漫画版的， 对， 啊，《战争与和平》，包括《资本论》，都有漫画版的。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资本论》的漫画版，我吓了一跳，我说那个《资本论》怎么画？哎，居然也能画得出来，就是说用漫画的形式。可以表现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很多的那种丰富的， 就是和你纯看文字的感觉不一样。 对，当然我这个年龄啊，看漫画有点吃力了。哎，看了这一页，怎么会跳到下一页去？我还得琢磨想想。但是有的很多孩子啊，他很溜的。他一看一扫过去就知道，哈哈就笑起来，就很领会这个漫画的里面的精髓一些内容啊。他领会起来的这种快捷。和那种熟练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了。 所以您是不抵触这种改变的？ 对，我当然了。 啊，你还是挺欢迎的。 我希望这个作品受众越多越好，对不对？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多种形式的把我的作品能够宣传出去，能够推广出去，当然是一种很幸运的事了。有更多的读者，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所以您到现在想想自己这前面走的路，还是觉得蛮顺的，是吗？ 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人啊，就不要太好高骛远。另外呢，你实际上不用想的太多，因为你如果追求的东西太多，目标太高啊，常常会让自己失望。我呢是习惯什么呢？就是不去想太多的，就是写好每一本书吧。我原来比如也没想到将来书一定要畅销，拿很多版税，也没想到好像要进部队的什么专业创作员。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的时候，我也做梦也没想到我要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来读大学，都是就是命运碰到了。你只要自己努力做出成绩以后，机会啊对每个人都平等，特别是年轻的生命啊，总会有机会等着你或者降临你的头上。等到有了机会，那么你很多的事情啊，过去的努力啊，它都会成倍的回报给你的。 所以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 对，踏踏实 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这个才能持久， 对， 然后等待机会来临。 对，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少一点这种欲望、这种利益的诱惑，其实呢，我觉得呢，得到的说不定还会更多。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